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十九集，玉龙。何玉指向天坑西北的方位，转头看向东至。 小小的障眼法而已，可以了，八丈勉强能支撑一个符阵。你按我说的方位去贴符，逆时针以古龙所在为圆心，每张符与圆心相距的半径尽量不要差太多，小心些。 要不我去吧，小东毕竟没经验。 你现在的伤势跑起来还没他快吧？ 老郑本打算主动请缨，但奈何如今的身体状况。 别小看我，宅男也是有春天的。 冬至拍拍老郑的肩膀安慰，接着起身跑向西北方向。在他身后，老郑小声地问何玉： 你小子是想特招他入局是吧？ 入不入职得老大首肯，我说了不算。其实我是想帮我师叔收个徒弟，他在画符上有天赋，不过得等这事儿完了，我问过他老人家的意思再说。 龙身与古龙正在天坑上方激烈交战，十足一个大型爆炸现场，气旋盘桓，石块四溅。冬至一路前行，虽然小心翼翼，仍然不免被波及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闪电从云层劈下，在天坑旁边炸开，亮得所有人都睁不开眼。地面剧烈震颤，古龙的下半身又一点点往上挪出，白骨森森，双目红火闪烁，毫无龙族威严，反倒分外的诡谲。龙身将长剑插入逆鳞部位之后，又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条鞭子，绕着龙颈一圈圈缠上，又将剑拔出，身形一跃，落在龙首之上，双手握剑插入其中一边的龙目之中。古龙狂怒哀嚎，全身翻腾，想要将龙身摔落下来，天雷也应和着龙骨的内心一个又一个的劈下。立在龙躯之下天坑死角的藤川葵见状，抽出一张符箓掷出，符箓至半空化为鹰隼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掠向龙首，将原本插在一只龙目的长剑叼走。远在战场之外的北池会仿佛与老师约好，他的白鹤旋即朝龙身急掠而去，拦住他的去路。龙身眼睛不眨，拍向白鹤，看似轻飘飘的一掌，有半个篮球场大的白鹤连半点反抗之力也没有，直直下坠，又在半空化为光点消散无踪。式神消失，作为主人的北池会同样受到反噬。他随即惨叫一声，软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白鹤能够阻止龙身的只有短短一瞬，但那一瞬已经足够。龙身失了先机，被他彻底激怒的古龙则完全挣脱束缚，山摇地动的震动之中，一条硕长的白骨之龙破地拓困而出，引颈嘶吼，腾空飞起。他携着被困地底已久的怨气，血魂怨灵在双目跳跃翻涌，更令他凶性澎湃。古龙喷出一口浊气，龙尾蓦地扫向天坑，霎时间飞石四裂，其中有一块巨石被顺势高高卷起，向冬至头顶砸去。说是迟，那是快，一道光亮从龙首处急射而来，在他听见动静抬头之际，巨石已被稳稳一拖。冬至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死里逃生了一回，他看着立在他面前手持长剑的男人，心里恨不得把帅呆了三个字给龙身打上一百遍弹幕，但对方甚至没空看他一眼，又朝古龙疾奔而去。见到弟子重伤昏迷，藤川葵气的脸色发黑，也不管还在与大黄猫缠斗的式神雪狼，唤出一只黑色巨鹰扑向龙身，然后捏符引出八盏青灯，袅袅而起，将古龙团团围住。 那八盏青灯看着小巧，在古龙的翻滚下却一直悬浮在半空。随着青灯里的青色烛火越来越亮，古龙双目中的红色焰火却渐渐暗淡下去，动作也变得迟缓。老郑对滕川魁的行为不解， 他干哈呢？这是 应该是想吸收古龙的怨气，再将他收为式神，但古龙的力量太强了，连老大一时半会儿都制服不了，那老头简直是在作死。 似乎为了印证何玉的话，一道雷电从天而降，正劈在其中一盏灯上，其余的七盏青灯也被龙气瞬间倾覆。古龙咆哮一声，比之前更加狂怒百倍，奔雷涌云，乱石崩裂，电光映亮了天文峰上大片大片的山峦白雪，以绝无仅有的霸道之姿席卷天地山川。狂风怒号之中，古龙张开上下颌骨，裹挟着森森湿气朝龙身与滕川魁两个人席卷而去，誓要将两个渺小的人类吞噬入腹，碎尸万段。龙身不退反进，身形在古龙身上敏捷而灵活的跳跃，穿梭于一道道闪电之间，宛若一柄利剑所向披靡。古龙虽然硕大无比，但身形也没有那么灵活，无法扭身咬向龙身，只能把怒气都发泄在地面上的滕川魁身上。滕川魁根本顾不上收服古龙的念头了，只得四处狼狈逃窜。滕川魁那只式神黑色巨鹰妄图与古龙争锋，却直接被一口湿气喷上身躯，顿时化作黑雾四散。滕川魁又惊又怒，祭出十二道符箓往半空一掷，符箓化为十二支利箭，携着火风呼啸而去。通过古龙身躯时，炸开一团火花，如同火钉钉入古龙身躯，白色骨头霎时焦黑。仰头观阵的老郑不由一了一声，何玉还有心情点评？ 他的思路不错。龙性属水，死后以怨灵血魂而复生，引动天雷地火，又带了金，所以用火克制是最好的。不过 滕川魁却忘了，古龙乃天地间数一数二的庞大生灵，如果无法一招制胜，就会遭到更厉害的反弹。果不其然，古龙哀嚎一声，躯干狂怒翻腾，滕川魁来不及闪避，被龙尾扫中，整个人直接往旁边重重一摔，差点没吐出半脸盆血，比他那个弟子北池慧好不到哪里去。狂怒状态的古龙显然更加难以对付，龙身几次都差点被他甩落下去。另外一边的冬至不声不响，趁着古龙把注意力放在龙身和滕川魁身上时，已经把七个方位的符都贴好了， 还剩最后一个。 此时冬至的浑身已经湿透，分不清是累的还是吓的，羽绒服穿在身上沉甸甸的，冬至很想脱掉，又怕更冷，只得硬着头皮步步往前，朝十米开外的目的地走去。风很大，几乎要将人吹跑，冬至匍匐着身体在地上一点一点往前爬，一边抵御寒风呼啸，一边想起红军战士埋伏炸碉堡的情形，莫名有点苦中作乐的喜感。不过没等他乐出来，就听见一声怒吼， 闪开。 古龙自半空俯冲下来，一眨眼白骨遮天蔽日，在冬至头顶照下一片阴影。哪怕没有抬头，他也能感觉到腥风扑面而来，仿佛就在咫尺之间。躲无可躲，避无可避，他索性咬咬牙朝着前方扑过去，手里紧紧捏着最后一道符文。在古龙撞下来的那一刻，他将符文往何玉指定的方位狠狠一拍，头顶飓风席卷而过，冬至只觉得后脑勺一痛，身体随即被摔出去，撞上旁边满是嶙峋碎石的山壁，顿时一阵剧痛传来，分不清前胸还是后背，只觉得全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。周遭全是飞沙走石，模糊了一切景物。他按照何玉的要求布下那个符文法阵，似乎起了作用。 在古龙周身形成一道束缚屏障，隔绝了天雷与古龙之间的联系。但这个阵法坚持不了多久，八个方位的符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，并同时爆炸。轰然巨响中，分不清自己脸上手背上的疼痛到底是被风刮的还是被碎石划擦的。即使紧闭嘴巴，风沙还是想尽办法从鼻子耳朵钻进来，整个人像是要被沙石淹没，一切变得麻木，连生死都仿佛不再重要。 真想不到自己有生之年居然能看见龙这种生物，还差点死在他手里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